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突然觉得只手度掂到一样冰冷坚硬嘅嘢，似乎系一层好厚嘅钢铁外壳，已经生晒锈啦。借住头顶照落嚟嘅水光，睇到呢一嚿石尽头嘅地方连接住个巨大嘅圆柱，打横咁瞓响水底，上面生满晒碧绿嘅水草，一群群鱼仔响水草里头穿梭，显得呢个大圆柱都系绿色咁嘅。巨柱一边稍微有啲倾斜，怼咗入旁边嘅石壁里头，竟然撞穿咗个大窿，窿里头黑到得人惊，好似里面有啲咩 QK。 我心里头闪电咁，好似諗到咗啲嘢啦。冇错啦，我哋埋葬嘅嗰个轰炸机嘅飞行队员，原来佢个轰炸机就跌咗落呢个水潭度。佢跳伞逃生，啱好落咗遮龙山嘅边缘，又唔好彩被大祭司嘅玉棺缠住咗，无啦啦咁死咗喺嗰度。嗰个飞行员着住嘅系轰炸机嘅制服，我哋咁先至判断得到啊，佢唔系坠毁喺树上边运输机嘅队员。杨雪莉形容呢个松谷系云南嘅百慕大三角，系飞机嘅坟场。之前呢，我哋已经见过两架坠机，未见到嘅都唔知仲有几多。再睇下被机头撞穿嘅石壁，石窿里头隐隐约约好似有好多异兽咁嘅石像。呢度上面啱啱就系绝壁山崖上边嘅黄雾宫殿，唔通献王嘅地宫已经被部飞机撞穿咗？我跌落水里头已经有成分钟，已经唔系好够气啦，唯有浮翻上去换气。个头一出水，就俾天上边照落嚟嘅万道红光撑到眼都花晒。硬塑料整嘅登山头盔虽然有排水孔，响潜水嗰阵时系用嚟保护个头嘅，并且减轻水嘅阻力，但仲系觉得好重，于是啊除咗个登山头盔落嚟。水潭独特嘅漏斗地形，就好似系一个巨大嘅天然扩音器咁，将薄布群水流击打嘅声混晒响个漏斗里边。除咗水声，其他乜都听唔到。我见上边栈道有两个人飞快咁跑落嚟，遇到冲断咗嘅栈道，就掹住啲藤条爬落嚟。呢两个人正系肥仔同杨雪莉。响薄布旁边啊，人哋就算系将个嘴贴响你嘅耳仔旁边讲嘢，你都未必能够听得清。我同佢哋隔咗几十米，嗌都冇用噶啦，干脆都费鬼事嗌啊！将个登山头盔攞响手里头，响水面上度猛咁挥臂，吸引佢哋嘅注意。墨绿色嘅大水潭度浮个人上嚟，又不停咁喐，响山崖上边睇落去咧系好醒目嘅。果然啊！肥仔同杨雪莉即刻就睇到啦，都响栈道上边向我挥手。我抬起个头，睇见四周围嘅岩壁，好似系虎劈刀削咁直。个天又圆又蓝，高高在上，遥不可及。即刻就有一种身处绝境嘅恐惧感啦。嗰啲怪虫正退翻去薄布边嘅洞口。可能是因为呢度是黄埔嘅主灵区，设置咗断虫道，佢哋适应唔到呢一度漏斗嘅环境，所以都缩晒翻去。不过呢啲怪虫嘅适应能力系好强嘅，唔知等阵间仲会唔会卷土重嚟呢？不过总算暂时都可以歇一歇，唞翻啖气啦。我对住杨雪莉同肥仔打咗个手势，叫佢哋唔使落嚟接我啦。我自己可以爬上去，示意要佢哋爬去献王墓嘅名楼宝顶上边等我。但系佢哋两个好似根本冇睇见我嘅手势咁，起势咁又跳又嗌， 搏命咁指手画脚，显得好急躁。我虽然系听唔到佢哋噏啲乜啦，但从佢哋嘅动作知道，佢哋系想讲呢个深潭道有个潜伏嘅危险正向我逼近啊！我即刻以冲线嘅速度搏命咁游埋潭边嘅栈道。肥仔同杨处理见我醒水，即刻就走落嚟。肥仔系畏高啊，唔敢一层层咁跳落嚟，只好跟住啲宽阔嘅石阶跑落嚟。撞到断咗嘅地方就冇计啦，先至逐啲逐啲咁擒落嚟。杨处理就唔同啦，佢见我有危险，直接就向上一层嘅栈道跳落下一层。佢哋越系擒青咧，我越系感到自己旁边有啲唔妥。好在我离潭边嘅栈道唔系好远，眨下眼就游到埋去啦。但系我已经游到冇晒力啦，咬实牙用埋剩翻嘅力爬上栈道嘅石板。但系仲系觉得唔妥，又向上边行咗几步，离水面远啲先至坐低，大啖大啖咁索起。望下下边碧绿嘅潭水，除咗对面瀑布冲落嚟激起嘅一圈圈波纹，其他地方都平滑如镜，睇唔出有咩危险。顶多就系有好多被打爆头、射穿肠嘅怪虫跌咗落水底，估计已经被大漩涡卷走咗。佢哋嘅血虽然有毒，但系数量有限，被啲水稀释咗。而且水潭下边嘅大水眼换水量好大，再多嘅毒液啊都会被冲走。索咗轮气，杨雪莉都走到落嚟啦，见到我冇事先至安落翻。我问佢系咩事啦，但系水声太大啊，冇办法用言语交流。于是我指咗下山崖上边嘅献黄墓宝顶，嗰度睇起身咧就安全啲嘅，可以唞翻下。依家我哋已经唔见咗好多装备，休息到天黑，连夜喐手。反正古墓地宫里头都分唔清楚系日头咧定系晚黑嘅。我昂起头，望咗系悬崖峭壁上边嘅宫殿。呢、这个时候嘅宫殿正响红光水气当中发出异样嘅光彩，如梦似幻。一时间都无谓谂咁多啦。即刻沿住呢一条千年古栈道向住天宫进发啦！我哋沿住螺旋形嘅古栈道向上行，越行越高，漏斗咁嘅地形将啲声向下吸落去。行到再高啲嘅地方，正好行到先前杨处理同肥仔向我挥手嘅地方，水声就已经唔系好大啦。谂起头先佢哋两个惊慌嘅表情，忍唔住就问杨处理啦。啱先你哋咁腾鸡，究竟见到啲乜啊？杨处理见我问起，就对我讲啦： 我哋啱先嚟到依度，望落去见你浮翻上嚟，个心都仲未定落嚟啫，就见到潭水里头有只巨大嘅怪爪，足足有几间屋咁大。你就啱好响只手嘅掌心边缘，好似随时都会捉住你咁。我哋见到啦，就嗱嗱声落去接应你咯。 我听杨处理咁讲，都觉得奇怪。点解自己喺水里头一啲都察觉唔到呢？于是耷低个头望咗下下边，除咗瀑布嗰度，其他地方碧绿深幽，恬静安宁，嗰种深邃嘅幽绝气息，使人有一种隔世嘅感觉。响我哋呢度望落去，可以见到水里头穿梭嘅鱼群，再睇真啲，潭底嘅粒粒突突，亦都一样可以睇得清清楚楚，连嗰架坠毁嘅尾。